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在大年初三的晚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我李秋婷在这里祝大家新一年阅读越精彩， 开卷有益，一本万利，一本书就有万利。 咁今晚咧，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我相信唔少嘅香港嘅朋友咧，都细细个嘅时候咧读过佢嘅作品嘅。 系啊，呢个咧就系许地山啊。许地山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好似系小学六年班咧嘅课文里边咧，就有一篇叫做《落花生》。落花生咧，系我哋香港人多数会就咁叫花生吓，咁啊花生嘅另一个名啦。呢篇文章好短嘅啫，但系咧佢个意义就好深嘅。其实我唔系特别中意食花生呢种食物啦， 我都系 系啦，但系喺嗰个教科书嗰度咧，佢画得好靓啊，咁同埋咧就系话一家人，妈妈有一日就觉得啊屋后有半亩地，咁佢就话荒芜着怪，可惜的，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吧。咁第一咧，我觉得呢个开头咧系好开心嘅，即系细路仔住喺香港。边有机会即系话你屋企有半亩地冇乜用，咁不如我嚟种花生啦。咁然后仲要种完几个月后，居然有收获。然后妈妈就话：，哎，我哋开一个庆祝会，就将啲花生做各种食品啦。咁佢画又唔系画得好清楚个插图，就好似有各种花生糖啊咁嘅嘢啦。咁我就觉得哇，真系好开心啊！里边嗰个教训可能都唔系记得好清楚。咁而家我哋再睇翻啦。咁其实咧就系好简单嘅一篇文章，但系咧个道理系相当好嘅。咁就系话一路食花生嘅时候咧，即系唔系话而家我哋讲睇戏嗰啲食花生啊，咁而系咧个爸爸咧就会同大家讲话啊，花生你知唔知有咩特色啊？咁我哋对于农作物唔系好清晰嘅香港小朋友咧，好似嗰阵时先知话哦，原来花生系种喺地下里边嘅吓，咁所以佢个样又唔系特别靓啦，好多泥啊咁样啦，而且咧就唔好似嗰啲苹果啊橙啊咁高高挂喺树上惹人艳羡，咁但系咧花生咧就有好多好处噶吓。佢唔单止可以食啦，亦都可以做油啦，价钱好平，穷人有钱人都可以买佢食嘅。咁最后咧，爸爸做一个总结啦，就系话咧，其实做人咧就要好似花生咁样，要做有用嘅人，而唔系做伟大好看嘅体面嘅人。啲小朋友心目中就听到啦吓，咁然之后就话啊，花生嘅食物已经食完啦，但系爸爸嘅话咧就永远留喺我哋嘅心里边。呢篇嘅文章咧，我觉得唔单止进入一个六年班嘅小朋友嘅内心。其实到我哋今日要进入许地山先生嘅小说世界咧，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嘅。无论许地山嘅生平，佢早年喺现代文学啦，或者系佢嘅学术宗教研究上边嘅贡献啦，或者系佢后半嘅生平里边吓嚟到香港出任呢个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嘅时候，喺香港文化界上边嘅各种奔走帮忙贡献啦，甚至乎佢结束咗吓，即系短短48年嘅人生咁样喺香港咧，而家佢嘅墓地咧，亦都喺呢个薄扶林嘅华人基督教坟场嗰度嘅，呢啲嘅故事咧都令我谂起呢个落花生精神嘅吓，即系如果你可以咁样概括地讲，系有一种嘅精神，就系许地山一路都系做紧一个相当有用嘅人。就唔系做一种系伟大体面嘅人，所以到今日咧，可能我哋唔系太多人会将许地山呢个名成日会提起啦，或者系讲起佢嘅作品啊，或者有好多金句啊，咁好似都唔系太多，多数人会记得起呢一篇嘅曾经做过课文嘅《落花生》啦。咁而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读一读佢嘅短篇小说。佢嘅短篇小说创作都有好多，比较多人谈论嘅咧，可能就系以女性角色非常突出嘅一位女性角色做主角嘅《春桃》，就系最为人所熟悉啦。 咁呢一篇1935年发表嘅《春桃》咧，其实都几前卫噶，即系喺80几年前发表一个讲紧系三角嘅关系嘅故事，仲要系一个女性对住两个男士添。 是啊，春桃呢表面上就是一个一妻二夫的故事啦，但是内里呢其实佢是暗含了很多一些很务实的道德啦、伦理啦，甚至乎是宗教的思想的。咁我头先都稍稍提过啦，其实许地山佢唔单止是一个现代文学的作家，实际上佢的学术贡献亦都非常之大。佢是少有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既有牛津大学的学位啦，即系宗教研究方面啦、文学方面啦，又喺燕京大学任教授啦，后来佢亦都多次去过呢个印度啦，通晓梵文啦、希腊文啦。咁佢其中一个我哋睇到嘅学术背景咧，就系一个比较宗教学啦。好少作家可以咁样出入于佛教啊、基督教之间。咁佢自己有呢个基督教嘅信仰嘅经验啦，咁但系又通晓梵文，对佛学亦都有研究，所以佢嘅小说咧，经常都会被人认为咧系有一种宗教信仰的元素在里面，有一种精神在里面。但是春桃就正正是这个30年代中的作品，就是它一个转折来的，就是由它早期的譬如说命命鸟啊，这些就是早期的比较有 浪漫主义色彩、 浪漫色彩和想象性美感方面丰富一点的作品，转到去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春桃呢，我觉得它一方面有一个风格转向的写实色彩，但佢嘅世界咧，其实都系好似将一种精神啊、信仰咧实践咗喺佢嘅生活里边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可能就系一个叫做春桃嘅女子，每日咧就喺一个北京城里边执呢啲废纸、烂纸为生嘅人。咁佢嘅婚姻观或者系佢嘅感情嘅故事，但系佢里边成日都会令人有一种咧，对于思想上边吓，或者系出世同入世之间咧，有好多嘅思考咧，会系引发到出嚟嘅。春桃呢篇小说当然人物系最精彩噶啦，正如佢小说嘅名都系以呢个女主角咧去命名噶啦。甚至乎今日有时我见到啲网路新闻吓，即系讲到话啊，有一妻二夫嘅故事咧，系有啲人都会俾个标题去叫做当代春桃啊咁样。咁你可见咧系一个几深入民心嘅形象嚟嘅。咁而80年代好似话都拍过电影嘅，系呢一个不二之选，我觉得吓，就系女演员刘晓庆所演的春桃啦，咁而演同佢一起生活的呢个男子咧，就是姜文，就是演刘向高嘅。咁啊，讲翻春桃呢个故事啦。咁我头先话佢最精彩嘅系人物，但系其实佢嘅地点都唔可以忽略嘅，即系话春桃呢个故事一妻二夫，其实佢唔太可能可以发生喺一个农村社会里边，咁所以佢就系一个北京嘅京城。咁京城你可以话啊，城市人好多，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其实你要人唔去理会你，或者系大家都冇咁多嘅空间闲情去理会人咧，可能就系一个最繁忙啊、密集生活环境的城市咧，先至会做得到。春桃的故事就是讲佢本身是一个农村生活的叫做是财主的女啦。咁佢喺新婚之夜咧，点知一条村咧就发生呢个兵变，咁同佢嗰个丈夫咧叫做李茂嘅人咧吓就失散咗啦，流落咗北京啦，开始咧要谋生，做一个捡废纸嘅工作嘅。咁以前就有所谓嘅废纸去换洋火，咁就系执咗啲废纸，咁然之后就换火柴嘅工作。咁而春桃佢初初去到北京嘅时候咧，其实佢唔系即刻做捡废纸嘅，佢曾经咧去过一个洋人屋企嗰度打工啦。咁但系咧，佢就觉得嗰啲洋人成日食牛肉啦，同埋咧食馒头嘅时候又要搽啲黄油啊，咁啊成屋咧都系一啲骚味，觉得佢哋咧好似有种咧喺苦狼嘅栏里边咧嘅气息，好似一种乡下人嘅谂法啦吓，就觉得啲西洋味受唔住啊，咁就去咗一个普通人屋企打工啦。咁但系咧，就算去翻中国人屋企打工咧，佢又乡下人啦，不惯当差，即系好多要佢做嘅事务咧，可能做得唔系咁好啦，但系又唔挨得人闹。咁结果咧又唔做，最后咧自力更生咁样咧就系去执呢个烂纸啦。咁但系执下咧，竟然发起积来啦，咁啊生意做得唔错，咁仲可以租屋住。咁啊租嘅时候咧遇正一个人，咁呢个人系边个咧？就系头先讲阿春桃咧，佢喺新婚当晚就系遇到兵变，咁就要去走难嘅时候，同路咧就有一个叫刘向高嘅青年。 刘向高就同佢一齐行咗几百里路咁样啦，但系咧，大家最后都要分道扬镳啦。咁分开咗之后咧，春桃就有头先讲嘅打工生活啦，而刘向高咧就冇佢咁多谂法吓，咁就系咧帮一个卖酸梅汤嘅人咧就管管屋企嘅事啦。呢、这个人咧就俾间废屋佢住，咁啊住住下就话，不过我俾你住都得，就你帮我做下屋企啲嘢，但系咧如果有人嚟租屋嘅时候咧，你就要让翻间屋出嚟噶啦。咁佢唯有话好啦。咁而呢个刘向高有一日咧就有人嚟敲门就话要租屋啦，一睇咧原来就系春桃，咁就两个曾经喺走难途中结识过嘅人咧就相遇，咁亦都好自然地咧，春桃捡废纸嘅买卖工作咧就同阿刘向高一齐合作啦。因为春桃就唔识字嘅，刘向高咧就系一个读到高小程度嘅人，咁所以佢有时执咗啲字翻嚟，咁佢就可以帮佢睇下系乜嚟啊，睇下可唔可以卖到啲好啲嘅价钱啦。咁而且当时有个时代背景就系话喺宫里吓，即系话北京京城啦吓，喺皇宫里边咧开始好多嘢抌翻出嚟，咁啊喺宫里边嘅纸咁可能有啲好珍贵嘅东西啦，咁譬如话刘向高执到阿康有为嘅真迹，咁就可以卖到八毫纸啊，大家个生活咧就系咁样开始。咁喺呢个两个好似是夫妻关系但其实又毫无名分的人之间的生活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生的描写能力是很高的。第一呢，我们会看到春桃的美丽，我们讲这么久好像没什么讲到他的外貌是怎样，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女主角都看看他的样子，但是他们生都没有直接写，一开始呢就写他去执废纸的时候呢就跟卖酸梅汤的人打招呼，那就有一口很雪白的牙齿。第二呢就是讲到春桃虽然佢系执废纸吓，但系咧佢好爱干净嘅。每日翻到屋企咧就从头到脚咁样洗干净。咁而家我哋今日嘅人觉得每日冲凉咩咁奇怪？ 好应该噶啦， 系啦。咁但系咧，以前尤其是从事咁劳动嘅低下阶层嘅工作嘅人咧，其实就未必有呢个习惯。咁所以咧，春桃就系好爱整洁嘅一个人物啦。咁而佢打工嘅时候咧，佢亦都侧面描写过几个户主都中意佢个样，生得秀丽，可以留喺屋企度工作。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写嘅地方就系话春桃在家的时候呢，即是虽然没什么打扮，穿的都是粗衣麻布，但是刘向高见到他觉得他如果去换了一件不要说度身订造的旗袍，只要去旧衣那里不知道哪里找件旗袍给他穿呢，其实春桃是绝对不下于广告上面的美人，即是说海报啊广告上面的佳人，其实春桃是绝对是有他们那么漂亮的。我们侧面地看到春桃就是一个外貌很好的美丽的人物，而他和刘向高的生活呢虽然没有名分，但在小说里面呢都刻意写得是我觉得有一种 都很亲密的了， 是了，即是夫妻的日常这样。譬如说他们虽然一个去做烂纸的生意，但是呢家里是会有一个瓜棚的，那而瓜棚呢下面就有两个木梁，那就说是这间屋里面最好的坐的地方了。那然后呢他们就会自己做完嘢回去煮嘢食啦，吃完呢就会坐在个瓜棚那里就倾下偈，看住日落啊，即是你有少少感觉都好像即是神仙生活啦，咁样吓，即系虽然系好穷苦嘅人家，咁但系咧，佢哋两个生活得相当唔错。咁然后晚上最亲的嘅一个描写啦吓，就系话春桃咧瞓觉之前咧，呢个刘向高就会帮佢捻下骨咁样啦，即系话佢好劳累啦。咁然之后佢春桃就话得啦，够啦，咁就可以瞓觉。咁我哋有少少觉得系好似女主外男主内嘅一个关系啦，但系佢哋又系一种咁样嘅亲密而寻常嘅夫妻咁嘅人生。去到呢度呢，当然小说有啲波澜啦，就係、是、有一日春桃喺街嗰度呢听到一个人叫住佢，春桃春桃咁样。咁佢就话呢、这个名呢其实得刘向高知嘅啫，好少人呢会叫佢做春桃。睇真啲呢就係、是、一个乞衣嚟嘅。咁再睇真啲呢就呢、是、个人话俾佢听，我系李茂啊，就系、是、当年新婚之夜失散咗一去音讯全无嘅丈夫。咁原来佢丈夫呢就俾人拉夫啦，当过兵啦，然之后又俾人踢过出嚟啦，然后因为一次嘅受伤啦，战役里面呢失去咗双腿，最后咧就喺街头咧流落成为乞衣啦。流落成乞衣嘅李茂吓，见翻佢以前得一日夫妻名分都唔知有冇嘅春桃啦。春桃见到佢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快就做咗决定，就系叫咗架车车佢翻屋企。咁然之后咧，帮佢成个人洗干净，谂住好快咧就决定留佢喺度住噶啦。咁而呢个李茂咧，亦都好清楚咁问佢啦吓，就话啊，你呢度执得好奇丽吓，你系咪一 一个人住，咁佢话唔系，我仲有一个伙计咁。咁你听到即系春桃嗰种女性嘅当家嘅角色啊，咁就话我有个伙计，佢唔系话有个伴侣或者系男朋友咁样啦。佢睇刘向高就系一个伙计，佢丈夫就沉默咗啦。咁然后佢再补充多一句好清晰嘅就话，我们就同睡在呢度。咁所以佢丈夫就觉得差唔多要走啦，咁就话因为惊俾人笑话啦，咁我冇理由留喺呢度。咁春桃咧即刻开始咗一段教训吓，呢段嘅教训我觉得作为小说语言咧都几新鲜嘅。一方面好多嘅道理喺里边，呢啲道理都系人情寻常嘅道理，唔系一啲乜嘢好抽象嘅道理。但系咧佢嘅思想咧有好前卫嘅地方啦，但系我哋再谂深一层咧，佢又系句句都系人嘅说话。即是很合常理的说话。咁究竟春桃和她啱啱重遇的丈夫李茂讲了什么番说话呢？我们不如现在这里听听。 春桃诸神听他说，眼眶不晓得什么时候都湿了，他还是静默着。李茂用手抹抹额上的汗，也歇了一回。 春桃，你这几年呢？这小小地方虽不如渣门乡下那么宽敞，看来你倒不十分苦。 谁不受苦？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阎罗殿前，难道就瞧不见少年？这几年来，我就是干者捡难只换取灯的生活。还有一个姓刘的同我合伙，我们两人可以说不分彼此，勉强能度过日子。 你和那姓刘的同住在这屋内？ 是，我们同住在这坑上睡。 春桃一点也不迟疑，他好像早已有了成见。 那么你已经嫁给他？ 不，同住就是。 那么你现在还算是我的媳妇？ 谁的媳妇我都不是。 李茂的夫权意识被激动了，他可想不出什么话来说，两眼注视着地上。当然他不是为看什么，只为有点不敢望着他的媳妇。至终他沉吟了一句， 这样人家笑话我是个活王八。 王八？ 妇人听了他的话有点翻脸，但他的态度仍是很和平。他接着说， 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像你谁认得？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的事绝不会掂你。 渣门到底还是两口子，常言道一夜夫妻百日恩。 百日恩不百日恩我不知道。 春桃截住他的话， 算百日恩也过了好十几个百日恩，四五年间彼此不知下落，我想你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我。我一个人在这里得活得人帮忙，我们同住了这些年，要说恩爱自然是对你薄得多。今天我领你回来是因为我爹同你爹的交情，我们还是乡亲。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 啱啱听过咧，有许地山嘅作品啊，《春桃》嘅一个选段啊，咁呢一个选段咧，绝对适合年初三嘅夜晚去听，好精彩嘅一场辩论啊！ 系啊，赤口啊嘛，唔介意啦，我哋吓听完呢个辩论咧，大家就破解咗呢个赤口啦，就唔使自己去嗌交啦。讲紧嘅就系许地山《春桃》呢篇小说里边啦，主角春桃见翻佢嘅一个前夫，咁呢个前夫咧，当时已经系流落街头咧，做咗即系一个乞丐啦。春桃自己咧，亦都另有一个共同生活嘅男人叫做刘向高，点样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咧？咁头先我哋听到嘅呢个小说选段里边啦，春桃好撇脱咁样去解决啦，就系话不。谁的媳妇我都不是，咁呢个媳妇就系北方话里边嘅老婆啦，咁就话我边个嘅老婆都唔系。其实呢句 谁的媳妇我都不是，小说里面都出现了很多次的、就是一开头春桃执完纸回家的时候呢，刘向高就会跟他啊叔父，即是说老婆回来了，春桃即刻会制止住他，他说你不要成日想住媳妇，我不喜欢听，你不要这样叫。为什么春桃会一直都拒绝这个媳妇的称呼呢？或者是刘向高多次同佢讲话写咗个龙凤帖啊，不如我哋好好地报户口嘅时候系一对夫妻啦。春桃都唔鍾意，或者系即时将个龙凤帖呢就摆咗落个火炉嗰度烧咗佢，我嚟煮饭。嗰意思其实好耐人寻味嘅。即系我哋从一个好女性主义嘅角度睇啦，咁就觉得春桃唔相信婚姻制度，或者系对于女性从属于任何男性呢系抱持一个好怀疑甚至乎反对嘅态度。咁但系我从一个再务实啲嘅諗法去睇啦，就係、是、小说嘅人性其实就话咗俾我哋听，春桃即使佢只係拜堂咗一日就冇咗佢丈夫，但佢始终喺名分上面呢已经係人哋嘅妻子。咁所以一日佢未知道佢丈夫嘅下落呢，佢唔想去接受刘向高嘅提议，唔见得佢真係唔鍾意刘向高。所以我諗春桃唔係纯粹话佢名义上要反抗咩婚姻制度，而係佢心里面其实係有一个所谓嘅你话传统嘅思想啦，就係话嫁为人妇之后嗰、那个名分呢，佢依然係有呢一个包袱，或者係未清晰嘅諗法。咁所以佢就拒绝咗啦。咁但係到佢嘅前夫出现嘅时候呢，春桃嘅另一面又出现咗囉。 矛盾又嚟啦。 係啦，就係、是、人情上面嘅情谊啦。虽然同佢冇名分嘅刘向高，但係呢四五年里面呢，大家互相帮忙关照咁样啦，已经一齐系同一屋檐下咁生活咗咁耐咧，嘅恩情咧，一定系比嗰个只系拜咗堂一日嘅所谓嘅前夫咧系深嘅。咁佢亦都唔可以贸然咁样咧赶佢走，咁同翻呢一个前夫一齐。咁所以佢就讲咗一句好似好无情嘅说话：不，谁的媳妇我都不是。但系我觉得佢哋生嘅小说就系佢表面上好似系一句咁撇脱嘅说话，但系内里就系讲出春桃嘅性格里边嘅复杂吓，就系佢好务实地，其实心里边已经有个打算，就系佢哋三人一齐生活，开间公司啦，所谓吓，佢继续做佢嘅执纸嘅生活啦，有啲字唔识睇或者系要判断嘅，就俾刘向高去睇。咁而佢哋两个都出咗去嘅时候咧，屋企都有个人去管理家头细务，或者系做一啲唔需要用脚嘅事啦。咁佢就分类啊，将啲纸。佢已经諗得好清楚，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亦都贯穿咗头先，即係我哋喺节目开头嘅时候讲落花生嘅精神。即係春桃就係嗰种人要活下去啦，而且喺好艰难嘅情况之下都要笑住咁样活下去。咁、那个小说一路发展啦，佢拒绝咗阿李茂嘅一啲睇法，而且点醒咗佢，就係话呢佢唔应该去介意人哋笑佢嘅，因为一方面自己都已经流落成为乞衣啦，佢话我哋呢啲人生不留名死不留姓，其实仲怕咩人笑呢，不如你好好地照顾咗自己嘅生活先啦。讲到呢度嘅时候呢，就有人返嚟啦，咁当然呢、这个就系即系一齐生活嘅刘向高啦。刘向高返嚟嘅时候呢、这个三人点样去 咪会大打出手呢， 系啦拆解呢。咁当然如果我哋从一个通俗小说嘅角度都希望睇到有啲大打出手啊，或者系两男争一女嘅情节啦。咁但系呢、这个唔系普通嘅小说，呢、这个系春桃。咁所以呢春桃呢都好犀利嘅，就话我出去买嘢食吓，咁咧就 咁先最危险啊，唔系咩？ 佢好有信心吓，咁佢就话我出去买嘢食，你哋倾下。阿刘永高梗系话唔好啦，佢话我出去买，你哋啱啱先见翻，咁应该倾啦。佢话唔好，你陪客人说说话。咁啊，春桃真系走咗，留低呢两个男人吓，一个佢嘅前夫，一个佢而家一齐生活嘅男朋友一齐。小说里边亦都有一种几幽默嘅语气嘅，即系话通常呢啲一系就你死我活，一系就大家都好。明白对方啦，即是一见如故㗎啦。咁结果呢就好好彩係后者。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嘅过去啦。咁呢两个男人呢好坦诚咁样交换咗自己嘅过去同埋諗法。咁而当中受过高小教育嘅刘向高呢，更加好似有少少故作客气咁样啦。佢话断无呢个道理嘅，即係我唔可以霸占咗人哋嘅妻子。咁然后呢呢、这个李茂呢亦都希望好合情合理，就话但係你哋生活咗咁耐，我知道係好难分 开嘅，咁仲谂咗就话不如我写张休书啦，一系就写张句即系契俾你了咗呢件事啦。但系佢哋又谂得好仔细，咁啊刘向高又话佢又冇做错事，你又断唔可以休佢啦。咁而且写张契咁，我又冇收你钱，我又唔系买咗你个妻子，又唔啱我。咁谂嚟谂去都谂唔掂，就不如食饭啦吓。咁就阿春桃又翻嚟，见到佢哋倾得咁好咧，好开心啦。咁就话啊食饭啦。咁然后咧就提出咗呢个三人合力开公司一起生活的这个想法。咁但是呢两个男人呢虽然口里面就很客气，但是呢实际上都接受不到一下子下即是有这个这么大的生活的转变。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两件大事啦。第一呢就是刘向高出走，就是在晚上啦，即是春桃就说、不如即是我们都想不到怎么解决，找阿向哥入来倾下啦。咁点知就已经找不到他啦。刘向高不知道去了哪里啦。春桃个人呢好失落啦，都没晒心机。咁然后在他没心机之后呢就出去一日做嘢之后回到来呢就见到这个已经残废了的前夫李茂呢又上吊喎。咁我都好替阿春桃辛苦，即是说除了咁辛苦的生活里面仲要面对两个人的感情啦，咁仲要一个出走另一个咧就上吊。但我哋睇到咧，佢哋生日小说里面咧，春桃系好冷静咁样处理。第一先讲佢点样拆翻个人落嚟先，好彩李茂冇事，同佢再讲翻呢个道理，我会揾佢翻嚟啦。咁样就等阿刘向高翻嚟，喺佢继续嘅工作里边咧，就唯有喺度等啦。等到一日，终于佢一日春桃翻屋企嘅时候咧，向高喺里边行出嚟啦，哇！见到佢翻嚟啦，咁大家咧亦都好坦诚咁样去交换咗呢一个谂法。刘向高咧冇咩好浪漫色彩，但系我觉得其实喺小说里边嚟讲，我觉得系几感人嘅一段说话啦。咁佢就系话我系唔能够离开你嘅，即系佢亦都知道。佢唔能够离开春桃，我的事情都是你成全的，我知道你要人帮忙，我不能无情无义。咁就系咁多。原来佢两日咧走咗，就系周围喺度散漫地走，都唔知道自己要去边。走路嘅时候咧，仲不断咧吓睇到到处都有个广告，那个广告咧就叫做还是他好。咁就系佢平时一路睇嘅时候咧，就觉得春桃咧好似广告上边嘅人，咁所以咧心里边咧受到好多嘅思念嘅搅动啦，咁就翻翻嚟。咁然后呢大家就讲掂咗，我已经同向哥说好了，他是户主，我是同居。然之后呢个向高呢照例咁样抹去春桃眼上嘅眼泪啦。咁然之后就如果回到乡下呢，他是户主，我是同居，你就系我哋嘅媳妇。春桃就冇再讲嘢啦，今次呢个媳妇呢佢冇出声，因为呢个呢唔系话边个嘅媳妇，而系咱们的，即系呢度讲嘅系北方话嘅我们的，即系共同嘅媳妇。小说就咁样啦，淡淡然咁样系结束咗。咁而且有个小插曲啊，咁就系本来又好似几浪漫嘅情节，就话我终于买咗顶新嘅草帽俾你啦，因为你个草帽咧成日都烂咗，都冇买新嘅，咁就话攞俾你睇啊咁样。咁然之后咧，春桃就话：，诶，而家咁黑掹掹啊，边度睇到啦？明天我戴上就是。咁好似即使咁久别重逢咧，春桃都唔俾呢个向高有什么即系浪漫嘅行为。咁然后原子都静了，只剩下晚香玉的香还在空气中回荡，屋里微微地还可以听见媳妇和我不爱听，我不是你媳妇等对答。这个修杰我觉得亦都好符合春桃嘅性格，就系佢到底咧，佢觉得佢嘅爱或者是感情不是那种洋女学生或者学堂里面学回来的女性自主啊，每日在讲爱啊自由啊这一种的五四精神底下的女性的分暖的态度的感情，而是一些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人怎样生存下去，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合理的人，怎样有情有义。但是这个感情呢是跟忠心和义呢是连上关系。我觉得许地山呢篇小说喺30年代啦，尤其是30年代，我哋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派别出现咗啦，或者系上海嘅新感觉派啊，写好多女性会出入跳舞场啊、食烟啊，或者系男女观念里面好开放嘅呢啲女性咧，春桃我哋依然觉得佢好前卫，但系咧佢完全系由一种传统嘅中国女性嘅观点出发，而且咧佢嘅自由观念咧都系由人性出发嘅。 春桃呢一个故事咧，大团圆结局啦。假如我做呢个大胆嘅假设咧，就系如果两个男主角都走咗，唔再出现喺个故事里边，消失咗，咁个结局究竟点样咧？系咪又会有所不同咧？ 嗱，讲古就唔好博古啦，或者唔好怀疑个故事啦。喺现实生活一定有嘅，即系话解决唔到，然后两个都走咗，当然会有啦。咁、但系我谂喺许地山嘅小说嘅世界里边，佢就系唔系单止去讲俾我哋听现实生活可能出现嘅各种悲伤，呢啲可能系太多啦。吓，现实生活里边每日都有一啲唔大团圆嘅春桃结局都唔定嘅。但系佢喺呢个大团圆结局里边，我谂许地山寄予咗一种依然系一种。新文化的精神，就是说生活生命可能不单止是指几个规条是可以带给我们幸福的。我们个个都知道，受教育的人就会得到学问，然后就有自由思想，我们要争取更好的生活，这些公式我们个个都知道。但是许地山就告诉我们，好像春桃这样，他什么都没有，字都不识，或者是人只是凭着自己的心去想什么是应该和公平去做的事，是可能会得到一个平衡或者是和谐的结局的。我觉得这种新文化的精神是更加重要，而不是要全个世界都配备给你有西方的自由思想啊，很多的条件或者资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幸福的。 在看这篇春桃的时间，留意到一些对话里面，向哥话同埋李某咧系有名有姓嘅，但系喺讲春桃嘅时候咧，佢就会用妇人嚟代替。究竟呢一个做法系许地山系刻意想话俾我哋听，嗰个妇人春桃就系一种代表象征，而唔系净系讲春桃呢一个人，定还是有其他特别嘅含义咧？ 我自己觉得咧，就因为可能呢篇小说个题目已经叫做春桃啦，咁所以如果佢再喺小说里边重复太多，亦都唔系太大意义啦。咁而叫妇人嘅时候咧，就好似回应翻我哋头先所讲啦，就系、是、春桃佢唔系一个好特殊嘅角色啊，好似我哋以前睇过丁玲嘅《沙菲女士的日记》咁啊，吓好洋化、好有条件嘅人咧，先至会做到吓呢啲嘅决定，而系佢只系一个普通妇人，但系佢所有嘅嘢就系由心去出发做决定嘅话咧，就会得到呢一个结果。咁所以我谂叫妇人嘅话咧，系一个更加自然嘅处理啦。 咁其实春桃呢一篇以女性为主轴嘅呢一篇作品咧，就唔系许地山嘅唯一一篇作品系咁样处理嘅。其实仲有一啲我哋本身都想讨论嘅作品，譬如好似玉冠嘅。 系啊，玉冠咁啊，今日时间关系啦，冇办法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对许地山嘅小说再感兴趣一啲咧，玉冠系一个更加长嘅，即系咁样去到一个中篇嘅小说啦，都系以一个女性嘅角色为名嘅吓。玉冠里边就更加复杂地吓，唔单止处理到一个寡妇佢嘅一生嘅意义究竟系乜嘢啦吓，呢一个故事层面嘅事情，亦都讲到咧由呢一个寡妇玉冠嘅宗教观吓，即系话佢因一次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之后，点样同佢一直以嚟嘅封建思想，即系话希望祖先庇佑啊，希望个仔可以取得功名，就帮佢起个精致牌坊啊，吓呢啲嘅谂法融合咧，再加埋一啲佛道思想啊，或者系佢成日拎住圣经之余，又拎住易经啊，咁而最后玉冠咧系得到一个在世嘅好多人嘅爱戴同埋感激，就做咗一个桥俾佢，咁就取代咗佢一生都好希望得到嘅精致牌坊啦。咁我觉得呢个故事同春桃有异曲同工嘅地方啦，但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故事。去提醒我们，香港是曾经有一位文人许地山，甚至乎他生命最后是在留下这个足迹的许地山，就是在他的文学小说里面，不单止是好像风花雪月去写很多故事，而是去思考中国人的信仰的问题，就是说不是一个纯粹很简单说他迷信要破除的五四式的思维，也都不是很教条式地说应该我们宣扬什么嘅宗教，或者人应该行边一个嘅宗教信仰嘅思想嘅路，而系佢去思考有冇一种可能系我哋可以由自己嘅经验出发，喺几种思想融合底下，得到一种真正嘅永恒嘅心灵嘅信仰咧。咁我觉得呢个系佢超越咗文学里边嘅一种文化或者精神嘅意义咯。 我自己睇咗《玉冠》，我都觉得好精彩嘅，绝对值得推介俾大家睇嘅。咁今晚咧为大家介绍。咗许地山嘅作品《春桃》俾大家啦，咁其实呢篇作品咧就相对短嘅，绝对系适合大家去细读啦，同慢读啦，亦都唔会花大家太多时间嘅。今晚我哋就认识到骆花生呢一位作家，因为其实呢个都系许地山嘅笔名嚟嘅， 系啊， 即系希望我哋新一年咧带住呢一种务实嘅精神去开展呢一个九年。